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54集，主谋。邹良站在房顶上，看着林业火带着一众火凤堂高手往里走，暗暗点头。那群高手会心甘情愿听这二货的，果然是有理由的。火凤堂短时间内吞并了那么多帮派，成了西域第一大门派，也是有道理的。邹良正发呆，就听身后有声音传来： 瞧见没，人可是很茬，还每天被你欺负。 邹良嘴角抽了抽，回头就见龙桥广站在左边，另一边欧阳少征从右边凑了上来，戳了戳邹良被林业火留了个印戳的肩膀。 他那是让着你啊，你可是人家的人，要有自觉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可是你主人，你个以下气上的。 邹良望天白了两个没溜的兄弟一眼，跳下屋顶溜达去后头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看着巡城兵马已经回来了，就问龙桥广和欧阳街上情况怎么样。火麒麟和右将军将自己对知府的怀疑说了一下，想法和展昭白玉堂的担忧倒是连上了。展昭抱着胳膊对白玉堂努了努嘴，示意走远的满石虎人马。白玉堂对娇娇一摆手，那意思跟着他。娇娇一闪，跟背后灵一样，跟着满石虎就走了。众人突然有些同情满石虎，这才是真正的背后灵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后脖梗子冒凉气。 我想到一个办法。 这时在里头看公孙研究傀儡的赵普出来了，到了屋顶上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他。 那傀儡也不是太难做的样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瞬间明白了赵普的意思。魔功能人特别多，铸金师傅自然不少。展昭找到两位老爷子，让他们按照那傀儡人的样子铸造几个一样的，几个老爷子就去办事了。而回到院子里，众人就是一愣，就见小四子坐在桌子上，眼前放着那个黄金傀儡，不过问题是那个傀儡四分五裂地摆在小四子眼前，像是被拆开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了看一旁小四子他爹，只见公孙手里拿着几个九连环正玩呢。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，只好去看公孙和小四子的负责人赵普。赵普一摊手，原来刚才众人研究那个傀儡的时候，小四子不知道怎么就爬上桌子，拿着那个傀儡看了一会儿，随后就开始扭，扭了几下把手拆下来了，又扭了几下脑袋也卸下来了。众人于是都不翻书了，抬头看着他拆傀儡。没一会儿，小四子把那傀儡能拆掉的部件都拆下来了，放在眼前抱着胳膊。 也不是太难嘛。 公孙试着给装回去之后又掰不开了，小四子拿过来给众人做演示。 不能靠力气掰的，要用扭的，有窍门。 小四子跑去屋里拿了他随行行李里的一个小箱子，拿出来往桌上一倒，哗啦一声都是各种玩具。小四子平日不喜欢舞刀弄枪，玩具和一般的男孩子也不太一样，当然他也不会玩女孩玩的娃娃什么的，他的玩具里最多就是各种各样的连环扣，很多都是白玉堂买给他的。白玉堂伸手拿起那个人偶研究了一下，也将人偶拼了回去，随后就开始拆，果然扭了几下之后卸下来了。之后五爷又把傀儡的头装了上去，然后握住那个傀儡轻轻地晃了两下，啪嗒一声，傀儡的头掉了。之后五爷又装了上去，交给展昭让他晃，展昭晃了几下，可是傀儡的脑袋并没有掉。白玉堂拿过来，按照一定的手势 轻轻一晃，傀儡的头立刻掉了，众人都挑眉。赵普让哲影和子影出去打探一圈，看看街上死人了没有。子影和哲影很快回来了，说人倒是没死，可是街上乱糟糟的，正收拾残局。苏州府百姓对四大门派怨声载道，好多人都想包大人的出巡队伍过来灭了这些门派。说话间，青影跑了进来。 苏州政府出门了，不过他没有直接来武装，而是去了一个地方。 什么地方？ 青影有些犹豫，看了看公孙，公孙微微皱眉，似乎是明白了什么。 他是不是去找孟虚风了？ 青影点头。这时外头素清进来了，跟林业火耳语了几句，林业火一挑眉， 怎么个情况？ 满师虎方出话去了，说杀了他兄弟的不是堂主，凶手另有其人，潜入他石虎堂的也不是火凤堂的人，此事与火凤堂无关，之前是一场误会。 众人都点头，火凤堂的嫌疑算是洗清了。 你们怎么看？ 我觉得有必要召集一下四大门派的掌门人来聊一聊，他们可能集体被人算计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这四家要大祸临头了。 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 可是就算叫他们，他们也未必会来啊。 除非…… 众人说着，都转过脸看天尊，毕竟是武林至尊，天尊如果发话请四大门派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给面子的。天尊拿出武林至尊的派头来，一甩袖子， 就说本座让他们来。 赵普让影卫们去传话。一个时辰之后，四大门派掌门的手里都收到了一封请帖，明日正午，天尊请四大门派的掌门到武庄喝茶。四位掌门收到请帖之后，都做了同一个举动，先让手下把请帖裱起来挂墙上。好家伙，天尊有小一百年没请人喝过茶了吧，简直是天大的面子，爬也得爬去。另一方面，娇娇继续跟着满石虎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去了苏州府公孙那位同窗的家，两人准备打听一下这位郎中和苏州知府究竟是搞的什么故意。此时众人觉得案子似乎是有了一些曙光，可四大门派这边的恩怨好解决，那两浙路转运使黄通的死却依然是扑朔迷离。黄通的死究竟是这起荒唐的计划之内的呢，还是之外的呢？入夜的时候，展昭和白玉堂来到了苏州府，两人左右看了看，莫名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天尊没在，不用担心跑丢，也不用担心闯祸。展昭也摸了摸下巴，小四子也没在，不用抱抱，也不用担心他被拐。瞬间两人觉得似乎已经很久很久，不知道多久没有独处过了。想到这里，两人又对视了一眼，真是不容易，这拖家带口的。两人走在苏州府繁华的夜市里，因为有事儿，所以只能脚步匆匆。白玉堂其实挺想拉着展昭去酒楼吃点东西，过年期间本来是来玩的。展昭从白玉堂一个眼神大概就猜到他在想什么，伸手一拉他手腕。 案子查完了慢慢玩也行啊。 两人到了孟虚峰的宅子附近，先围着宅子转了一圈，找到了那条巷子，刚想进去，却见门一开，两人一闪躲到了墙边。这时就见苏州知府魏亨通急匆匆从大门里走了出来，快步出了巷子。展昭和白玉堂注意到在街角十分不起眼的地方停着一乘轿子，魏亨通急急忙忙上了轿子之后，并没有朝苏州府的方向去，而是朝出城的方向走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看方向，他估计是赶去武庄见包大人了。 他俩不是商量到现在吧？ 全程有人听吗？ 白玉堂左右看了看，果然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，赤影到了他们身边。 什么情况？ 赤影拽着他俩到了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，小声开口。 原来魏恒通和孟旭峰是串通好了，利用傀儡诅咒的法子挑拨四大门派对立，好让他们大打出手，最好同归于尽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虽然和之前想象的差不多，但想法和实际操作是两回事，这俩够疯的呀。 孟虚峰和魏亨通两人完全不会武功，是怎么做到的？ 有人帮忙，他俩反复提到一个人。 谁？ 洞主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都疑惑地看赤影。 什么洞主啊？哪个洞？ 他们没详细讲，只是在商量怎么应对包大人，结论就是继续装窝囊废。 这么说起来，究竟他俩是主谋还是那个洞主是主谋啊？ 感觉他俩吧，至少他俩是这么觉得。 洞主，苏州府别的不多，就是湖多，倒是也有不少洞。 洞不是都在山里的吗？关湖什么事啊？ 有一些洞是在湖上或者海上的，简单的说就是小型的岛屿，常年被水冲刷形成了洞穴。我记得太湖上有不少类似的石洞岛，被人称之为洞府。陷空岛也有这样一个洞府，在上边建造了宅子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找的所谓的洞主是太湖上某个洞府的主人？ 没准，或许还有别的意思。 他们还说什么了？ 说怕我们耽误事情，三天后计划没法照常实施，改在五天后比较稳妥。 五天后？ 五天后？五天后不就是九娘跟小胡叔大婚的日子吗？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铁定没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